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昆曲原名昆山腔，或简称昆腔，清代以来被称为昆曲，现又被称为昆剧。昆曲是中国汉族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呢戏曲艺术中的珍品，被称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兰花。最近一部昆曲戏被拍成了 3D 电影，并获得了大奖。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这部被拍成了 3D 电影的昆曲戏。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中国第一部 3D 昆曲电影影阳中最近在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艺术贡献奖，这是中国传统戏曲电影首次在电影节上获奖。好，那么今天的第一段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 3D 电影哈，英文如何来说哈，当然这个词呢我们在很早一期的节目当中讲过了哈。还有一个呢，这个景阳中哈，这部昆曲的英文翻译哈，那么大家听完这个英文翻译发现这个英文和中文的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揭晓一下第一段的英文翻译。 China's first 3D 昆曲 opera movie。 好，那么出现了 3D 的昆曲电影哈， 3D 昆曲哈。那么这个昆曲呢，英文的翻译直接用汉语拼音昆曲，后面加一个 opera movie。 好，后面揭晓一下影阳中哈，影阳中的英文的翻译呢， The bell tolls for a dynasty。The bell tolls for a dynasty. 看看这里面第一个词 bell 是指这个钟，当然这里面这个钟呢，它不是一个好的这个钟声了，是一个丧钟，敲响了。toll 这个词 T-O-L-L 表示这个钟声呢敲响了。For a dynasty， 一个王朝的一个丧钟敲响了，所以说呢翻译成中文之后变成了影阳钟哈，影阳钟。后面看一下，最近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获得了最佳艺术贡献奖。 Recently receive 哈，获得这个词我们讲过哈，不难。 The best artistic 这个词我们讲过， art 后面呢加一个 istic， artistic， artistic 表示艺术的哈，所以同学们注意一下这个 art， artist 啊，艺术， artist 艺术家，artistic 艺术的哈，这三个词希望同学们能够弄得清楚，以后呢能够用得上哈。 art， artist， artistic， 后面加上一个 contribution award， 奖项哈，奖励，这个词我们讲过 award。 At the 31st Toky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t is the first time a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movie 啊，那么说第一次哈，我们一个传统的戏曲电影，英文呢翻译成 traditional ChineseOpera movie has been honored at the festival 哈，第一次获奖哈，这里面这个获奖没有用 awarded， 而用另外一个词 honor。 honor 这个词我们原来讲过，表示一个人的荣誉，但是呢作为一个动词的话呢，表示一个人被授予了哈某一个荣誉哈，就可以说 somebody or something is honored， 然后后面可以加这个荣誉的这个什么样的名称哈，以及呢在什么地方这样时间哈，所以这个词组希望同学们记下来 honor 这个词。好，那么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导演哈，是一位日本朋友哈，他的名字叫 Kiyoshiro Matsura， 他是一位呢昆剧爱好者，是电影的颁奖主持人。 Former UNESCO Director General Kiyoshiro Matsura, a 昆曲 opera lover, 哈，是一个昆曲的一位爱好者。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对某个戏剧啊非常的喜爱，也可以称这个人是一个票友。Was the film's award presenter, 是这个电影的颁奖主持人。后面用的这个词叫 presenter, 我们学过这个词 present,present 两个发音，如果是 present 的话呢，它的词性呢是名词，表示呢礼物。但是呢，如果发音发生了变化，如果念成 present， 表示说能够展示出来，给予某人某一个东西。那么 presenter 后面加个 er 呢，表示说呢颁奖的这么一个嘉宾或主持人。所以同学们记住这个词 present。Presenter 以及呢大家常用的 presentation 哈，我们的一个演讲一个展示。那么这部电影啊，由中国戏曲上海中心和上海昆曲公司制作的这部电影，它拍摄呢于2015年的9月开始哈，所以到现在呢已经历经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哈，已经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好，那么看一下这段哈，不难哈，我们简单的翻译一下。The shooting 拍摄哈，这个词我们讲过 shooting shoot 哈，这个词后面加上 ing shooting of the film produced by Shanghai Center of Chinese Operas and Shanghai Kunqu Opera Company started in September 2015 2015年。那么接下来了解一下这部电影的一个历史背景啊。这部电影啊以明朝的晚期为背景，以武术的场面和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为特色，描绘了王朝的秋天哈、啊、和呢最后一个动荡的一段日子。Se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那么看看这个词 set 表示说一个东西一个故事它的一个背景啊，用这个词 set。啊、是一个呢过去分词、啊、Se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film features 那么这部电影呢展示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色，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点，用这个动词 Feature Feature F-E-A-T-U-R-E 这个词啊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哈，表示说一个东西具有某些特质或特征。 Features 后面出现了一个武术的场面，武术我们聊过了哈，英文的翻译。那么武术呢既可以用这个汉语拼音功夫哈，功夫，另外呢也可以用呢英文词叫 martial arts martial arts。 那么这个词给大家再拼一下 M-A-R-T-I-A-L， 它的发音呢是 martial 哈，部队的军队的art 啊，部队的一个艺术了。那么转一下呢叫做武术啊， scenes and stunning visual effect， 哎，特别惊叹的视觉效果。后面这个效果 effect 我们讲过名词，前面视觉的话呢我们不用 eye 这个词眼睛，而用它的一个另外一个词表示我们的视觉啊。我们想一想电视呢 television，那么 tele 表示一个距离哈，远距离观看的这么一个设备叫电视。那么后面这个词 vision 它跟我们的视觉相关。那么今天我们学一个跟视觉相关的一个实用词叫 visual visual 啊。那么同学们再联想一下 television 电视，那么再联想一下 visual 这个词，哎，同学们呢就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哈，这个 vis 啊往往跟我们的眼睛相关。好，那么看看这个词的拼写。V-I-S-U-A-L Visual Effects Visual Effect、哎、视觉效果。后面这个描述了描绘了 To depict、哎、这个词我们讲过 Depict the fall and the last day of the dynasty。 好，后面出现了一个描绘描写一个王朝最后的一段时光哈，已经衰败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会用到两个词啊，一个呢叫 The fall啊、降落、啊、衰败 and the last day 最后的一段日子 of the dynasty、啊、希望同学们记下来，比如说讲到了像明朝 清朝等等、啊、最后的一段动荡的日子 the fall and the last day of Ming dynasty。 那么这也是关于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一个悲剧，当叛军到达这个都城的时候呢，崇祯自杀了。It is also a story about the tragedy of 崇祯、啊、这里面出现了一个词 tragedy tragedy、啊、悲剧 T-R-A-G-E-D-Y tragedy of 崇祯 the last emperor of Ming dynasty who committed suicide when rebels reached the capital。 当这个叛军、啊、到达了都城的时候、啊、把这个王朝的都城给占领了、啊、the reached the capital。这里面有一个词呢叫做叛军 rebel rebel， 它的拼写呢是 R-E-B-E-L rebel。 那么这个词呢它还有的动词的一个意思，表示叛乱 啊 rebel， 它的发音呢发生了变化，重音往后挪了一下，名词叛军叫 rebel。 那么这个词啊，大家看新闻的时候啊，特别说一些动荡国家往往出现叛军，会用这个词哈 rebel。 希望同学们在听英语新闻的时候呢，注意一下这个词的发音哈，名词是呢 rebel， 动词呢是 rebel 哈，起义反抗的意思。这部 3D 电影啊，由夏伟亮导演，由获奖的昆曲演员李安和吴双领衔出演，昆曲大师蔡正仁和张敬贤是这部电影的艺术导演，他们在电影剧本和演技方面提出了建议。 Directed by 夏伟亮哈，夏伟亮 It stars award winning 昆曲 opera performer 李安 and 吴双，那么两位特别知名的昆曲演员。同学们注意一下里面用的这个词啊，比如说这部电影由谁谁谁来主演的，我们看这个主演这个词用的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一个词，也同时啊特别简单，这个词叫 star。 那么这个词啊指天空的星星，但是呢如果指演艺界的话呢，是指我们说影星歌星，但是呢这个词还有一个意思呢，表示说由这个特别知名的演员哈出演的，那么这一个动作哈，演出或出演哈，由谁谁谁领衔主演，那么用这个是 star。 大家看这个国外电影的时候呢，往往在片头会出现 starring， 表示这部电影的主演是谁谁谁，用的是 star， 后面双写这个 r 加上 ing starring， 后面出现了几个比如说主演的名字。因此啊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 star， 它除了指呢明星，还可以指呢明星出演某一部戏的这个动作哈， star 这个词后面加上 award winning， 获奖了哈。那么两位演员，一个叫李安，一个叫吴双。同时啊昆曲大师哈，昆曲 opera master 蔡正仁 and张敬贤 are the film art director， 艺术的指导或导演， who offer their suggestion in movie script and acting， 在电影的这个台词哈以及呢演技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两个方面，一个呢是 script 啊，我们说电影的这个台词哈，演员的台词非常的重要啊，用了这个词呢叫做 script， S C R I P T， 以及呢演技 acting 两个方面。去年该片还获得了加拿大金枫叶电影节最佳戏曲电影奖和最佳戏剧电影导演奖，不仅呢在日本获奖，同时啊在加拿大也获得了一份大奖。 Last year the film also received the best theater film award， 最佳电影哈，最佳戏曲电影奖啊，叫做 best theater film award and the best theater film director， 以及呢最佳导演奖哈，两项奖项，一个呢叫 Best Theater Film and the Best Theater Film Director at Canada Golden Maple Film Festival。 聊到了加拿大哈，我们想到了一个东西啊，跟加拿大有密切相关的，就是说我们这个 Maple 枫叶，哎 Maple， 加拿大这个奖项啊也用这个枫叶哈来命名， Canada Golden Maple Film Festival 啊。夏伟亮导演主要呢把电影的成功归功于呢他在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的努力，这些努力呢得到了评论家和观众的广泛的认可。 Director Xia Minglei attributed the film's success to its effort。 好，今天我们学一个有一些难度的词组啊，叫 attribute something to something， attribute something to something。这里面的 attribute 它的拼写呢是 attribute， attribute 后面加一个 to 介词，表示说把一个事情的结果归结于某一个事件，或者说找出某个事件的一个原因。这里面呢表示把一个成功归结于什么什么东西。那么记下来这个词组 attribute something to something。 那么我们可以说呢 a top student 啊，一位成绩特别好的学生，把他的一个 the best grade to his hard work， 把他优秀的成绩的这个结果归结于呢他平时特别努力的这么一个原因。因此呢同学们记下来 attribute something to something。 同时注意一下他的主语呢往往是一个人 somebody， attribute something to something。当然如果说我们在用这个词的时候呢还要小心 attribute， 它还有另外的一个词性呢是名词，作为名词的话呢它的发音是 attribute， attribute 啊，希望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了。那么归结于呢我们的努力哈，大家的努力 in preserving the nation's traditional culture， 在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方面、啊、用的这个动词呢 preserve the nation's traditional culture， 后面获得了评论家和观众的广泛的认可， which received wide recognitions， 后面出现了一个词组受到了认可，这个认可啊，我们讲过 recognition， 我们当时讲我们说面部识别系统的时候呢，用这个词叫 facial recognition， 而这里面呢，它是一个人们在认识上，人们的感知上的一个认可， receive recognition， 后面跟的是两个群体， from both critics and audiences， 后面一个呢是评论家叫 criticsCRITICS critics， 以及呢观众 audiences 两个群体。好，那么同学们、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观赏一下这部 3D 昆曲电影《影阳中》。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China's first 3D 昆曲 opera movie The Battle for a DynastyRecently received the Best Artistic Contribution Award at the 31st Toky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t is the first time a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movie has been honored at the festival. Former UNESCO Director General Kiyoshiro Matsura, a Kunqu opera lover, was the film's award presenter. The shooting of the film, produced by the Shanghai Center of Chinese Opera and Shanghai Kunqu Opera Company, started in September 2015.Se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film features martial art scenes and stunning visual effects to depict the fall and the last day of the dynasty. It is also a story about the tragedy of Chongzhen,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Ming Dynasty, who committed suicide when rebels reached the capital. Directed by Xia Wei Liang, it stars award-winning Kunqu opera performer Li An and Wu Shuang. Kunqu opera master Cai Zhengren and Zhang Jinxian are the film's art director who offered their suggestions in movie scripts and acting. Last year, the film also received the Best Theater Film Award and the Best Theater Film Director Award at the Canada Golden Maple Film Festival.Director Xia mainly attributed the film's success to his effort in preserving the nation's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received wide recognition from both critics and audiences.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小蓝和小黄。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 Little Blue and Little Yellow are best friends. When they hug each other, something special happens.小蓝和小黄是最要好的好朋友，当他们彼此拥抱在一起的时候，发生了一点神奇的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你想知道吗？那今天 Jason 老师来为大家分享里欧·里奥尼先生的 Little Blue and Little Yellow 小蓝和小黄的故事吧。 Are you ready?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Little Blue and Little Yellow by Leo Leoni. This is Little Blue. 这是小蓝。Here he is at home with Papa and Mama Blue. 在小蓝的家里呀，还有蓝爸爸和蓝妈妈。Little Blue has many friends. 小蓝有好多好多的好朋友呢。What color can you see in the picture?I can see yellow, blue, red, orange, brown, and pink. 那你能在图片里面看到什么颜色呢？我能看到黄色、蓝色、红色、橙色、棕色，还有粉色呢。But his best friend is little yellow. 可是小蓝最好的好朋友啊，是小黄。Who lives across the street. 小黄你就住在街对面。How they love to play at hide and seek. 他们最喜欢玩的游戏呢是捉迷藏了。And ring a ring of roses. 还有转圈圈的游戏呢。In school, they sit still in neat rows. 在学校里啊，他们整整齐齐的排排坐。After school,They run and jump. 那放学之后呢？他们又跑又跳，玩得好开心呢。 One day, Mama Blue went shopping. 有一天，蓝妈妈要去买东西。You stay home, she said to Little Blue. 她对小蓝说，你呀，要待在家里，别出去哦。But Little Blue went out to look for Little Yellow. 但是小蓝呢，还是跑出去，去找小黄玩了。Alas, the house across the street was empty. 哎呀，街对面的房子里面没有人，小黄没在家。He looked here, 所以啊，小蓝这边找找 ，and there, 那边找找。And everywhere until suddenly, around a corner. 哈哈，找啊找啊，突然在拐角处 ，there was Little Yellow. 他找到了小黄。Happily, they hugged each other. 他们开心地拥抱在了一起 ，and hugged each other. 他们高高兴兴地抱啊抱啊 ，until they were green.结果他们变成了绿色了。Then they went to play in the park. 然后他们一起去公园玩。They ran through a tunnel. 他们一起穿过隧道。They chased Little Orange. 他们一起追着小橙玩。They climbed a mountain. 他们又一起爬上了一座大山。When they were tired, they went home.那当他们真的玩累了之后呢，就一起回家去咯。 But Papa and Mama Blue said, You are not our little blue, you are green. 可是蓝爸爸和蓝妈妈却说，你不是我们的小蓝呀，你是绿色的。 And Papa and Mama Yellow said, You are not our little yellow, you are green.黄爸爸和黄妈妈也说，你不是我们的小黄啊，你是绿色的。 Little Blue and Little Yellow were very sad. They cried big blue and yellow tears. 小蓝和小黄好伤心啊，他们哭了，流出了大滴大滴的蓝眼泪和黄眼泪。 They cried and cried until they were all tears.他们哭啊哭啊，直到他们全变成了眼泪。When they finally pulled themselves together, they said, Will they believe us now? 最后他们把自己收拢到了一起。他们说，现在爸爸妈妈应该能认出我们来了吧。Mama Blue and Papa Blue were very happy to see their little blue.蓝妈妈和蓝爸爸看见了他们的小蓝，开心极了。They hugged and kissed him. 他们又是亲呐，又是抱。And they hugged Little Yellow too. But look, they became green. 然后他们也抱了小黄，但是快看呐，他们变绿了。Now they knew what had happened. 现在他们终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And so they went across the street to bring the good news. 于是他们走到街对面去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 They all hugged each other with joy. 他们都高兴地互相拥抱着。 And the children played until supper time. 孩子们一直玩到吃晚饭的时间。The end. 故事讲完了。Goodbye.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在这里把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市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It's summertime, summer, summer, summer, summertime. It's summertime, summer, summer, summer, summertime. It's summertime, we're going to the pool. We will spend the whole day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